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星斗大森林内的地形非常复杂，森林中根本就没有路，这开路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了戴沐白身上。用出武魂附体，戴沐白白虎掌上利刃弹开，双掌挥舞之间将行进中的荆棘割裂，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大家前进的速度。唐三紧跟在戴沐白身后，将自己的视力和听力都提升到最强状态，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大师曾经专门给他讲述过关于野生魂兽的知识。 野生魂兽的攻击性极强，而且对以猎杀他们而提升实力的人类极为憎恶。最可怕的是，在野生魂兽之中有一些是集群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会遇到一群实力强横的野生魂兽。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魂师本身实力惊人，否则就很难抵挡了。一旦进入野生魂兽的范围，就一定要万分小心，不能有任何失误，否则的话很可能就会迎来灭顶之灾。 大师之所以让唐三来到史莱克学院学习，其实并不是来让他学习什么东西的，史莱克能教的，大师又怎么可能教不了？但大师却受到自身实力的困扰，虽然教导唐三没有任何问题，但唐三到达30级以后，他却不可能再辅助唐三获得魂环了。30级所能承受的魂环是千年级别的。千年魂兽在国家圈养的地方非常少见，属性好的更是少之又少。只有到野生魂兽聚居地才有可能发现合适的。因此大师才让唐三来到了史莱克学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凭借史莱克学院老师的实力帮助唐三获得合适的魂环。很快他们就遇到了魂兽，而且是一群魂兽。 停。 在赵武姬刻意压低的声音中，众人停止了前进。这群魂兽是唐三率先发现的，是一群啮齿鼬。这种魂兽身材不大，攻击力也不算很强，但他们的牙齿却非常厉害，能够咬穿金铁。唐三一只手拉住向前披荆斩棘的戴沐白，一只手在背后向众人摇了摇，示意没有危险。凭借大师传授给他的经验，他一眼就看出这群20-30只的啮齿鼬只不过是10年魂兽而已。啮齿鼬的嗅觉很灵敏，这种距离显然是已经发现他们了，但却并没有什么表现，显然是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唐三向侧面指了指，戴沐白心领神会，朝着侧方继续展开荆棘，帮助大家前行。 我们为什么要绕着走？刚才那些啮齿鼬不强，杀了就是了。 他们对我们又没有什么威胁，何必下杀手？要是所有魂师都这样的话，多年以后，这森林中还能有魂兽吗？更何况，我的老师说过，在野生魂兽森林之中，就算遇到了低等魂兽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一旦和他们发生战斗，血腥味和声响很有可能将更强大的魂兽引来，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你的老师一定是一位非常强大的长者，这都是宝贵的经验。 强大，大师和这两个字似乎还靠不上，这也是大师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了。 星斗大森林实在太茂密了，遮天蔽日这个词用来形容它一点也不夸张，想在森林内看到阳光都不容易。众人前行了大约一个时辰左右，此时已经到了中午时分。这一个时辰以来，他们也遇到了不少魂兽，但大多都是10年和100年的，遇到魂兽他们直接避开，并不与其冲突。偶尔有些不开眼的上来送死，戴沐白的虎掌直接就解决了问题。当然他听从了唐三的意见，并没有杀死这些魂兽，只是将他们赶跑或者打伤就算了。 好了，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吧。 赵无极的声音令一直精神紧绷的众人放松下来。戴沐白将周围的荆棘清扫了一圈，弄出一片将近百米的空地，众人靠着树木坐了下来，暂时休整。奥斯卡自然又供出了他的香肠。这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心情去感受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吃着奥斯卡的香肠，喝着随身携带的饮水，暂时休整着。赵无极下达的是休整一个时辰的命令，这里还属于星斗大森林的外围，高级魂兽并不多见，还相对安全。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奥斯卡猎杀一只合适的千年魂兽，就需要继续深入才行。而越到星斗森林内部也就越危险，休息的时间也就会变得更少，因此在相对安全的地方调整到最佳状态就十分有必要。小五靠在唐三的肩膀上，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进入森林时还兴高采烈的他，在第一次遇到魂兽之后就显得没精打采的，似乎有什么心事似的。唐三也找机会问过他，可小五总说自己没事。就在大家休息了大约半个时辰左右的时候，突然唐三和赵无极的目光同时朝着一个方向投了过去。 都起来，都起来，有东西高速靠近。 唐三和戴沐白非常默契地率先挡在奥斯卡和宁荣荣面前，小五、朱竹清和胖子则守护在旁边。第一时间所有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包括赵无极在内。沙沙的声音由小到大，哪怕是身为辅助系魂师的奥斯卡和宁荣荣都能清晰地感觉到那未知生物接近的速度有多么快捷。 朱竹清，看看是什么。 朱竹清也不吭声，悄然而起，手上利爪弹出，如履平地一般飞快地攀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猫的视觉是非常出色的，哪怕是在夜晚也不例外，更何况现在还是正中午。很快朱竹清清冷的声音就从树上传了下来。 似乎是一条会飞的蛇，只是它飞不高，只能在离地面3米左右的位置向前飞行。它的头上有一个肉冠，看上去比头还要大，鲜红如血，尾巴比较特殊，呈扇形。 啊，是风尾机关蛇，这种魂兽可是相当少见呐。它头顶上的肉冠有很多奇妙的作用。奥斯卡，你有福了，可惜不知道这条风尾机关蛇是多少年的。朱竹清，盯住它前进的方向，一有变化立刻向我汇报。 是，它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而来，速度很快，不过它的身体似乎有些掌握不好平衡。 这条风尾机关蛇长度有多少？翅膀是什么颜色的？ 翅膀是淡红色，长度大概在6米到8米之间。 嗯，这是一条千年风尾机关蛇，淡红色的翅膀是它进化千年的标志。按照身长来看，6米到8米，应该是1300年到1800年之间的修为。奥斯卡，正适合你。风尾机关蛇本身无毒，是少见的强大无毒蛇，以身体缠绕敌人令其窒息为攻击手段，攻击方法很单一，但却速度奇快，而且它的机关之中储存着各种养分，在危机的时候可以赋予它瞬间增加速度的效果。如果你获得了这个魂环，那么你的下一个魂技就应该和速度有关，不论是辅助提升速度还是给你自己附加速度都是不错的选择。风尾机关蛇因为本身攻击力并不是很强，攻击方式又比较单一，因此千年以上的很少见，这次你运气不错。 小三，你就是武魂界的百科全书啊，厉害，真是厉害 啊，这都是老师的功劳。 不只是他，除了小五以外，包括赵无极在内，所有人看着唐三的目光都出现了一丝变化。要知道，魂兽就像武魂一样千奇百怪，年份和级别更是不容易判断。唐三仅仅是听到了朱竹清的话，就能够如此准确地判断出他们要面对的魂兽种类和实力，以及将这魂兽的具体情况都说了出来，可见他对武魂和魂兽是多么的了解，这是赵无极也自问做不到的。 与其说唐三是百科全书，倒不如说大师是。大师对于武魂的各方面研究早已到了极致，身为他的弟子，唐三除了自身实力不弱以外，在理论上的知识足以在任何学院成为一名老师。 既然你清楚这种魂兽，那么这种魂兽怎样才好捕捉呀？ 任何蛇类都惧怕攻击性的飞禽，尤其是惧怕常会的鹤一类飞禽。我们里面虽然没有鹤武魂，但胖子的凤凰也算是飞禽之王了，他身上的武魂气息应该能够对这种风尾机关蛇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风尾机关蛇攻击性并不强，我们需要小心的是不要让它逃脱了。 来了！ 朱竹清低喝一声，他竟然就那么从空中下扑，丝毫不惧对方是一条千年魂兽。利爪与身上的第一魂环同时亮起，幽冥突刺发动了。那是一条巨大的蛇，外观正像朱竹清描述的那样，身长有六七米样子，头上顶着鲜红的肉冠，看上去有些凝恶。飞速前行的身体正好被朱竹清撞了个正着，朱竹清的幽冥突刺直接朝着他头顶的肉冠拍了下去。凤尾机关蛇的反应很快，虽然是急速前冲之时，也在匆忙之中蛇头一偏，朱竹清的一爪没有拍到他的肉冠，而是拍在了身上，发出了一声闷响，令凤尾机关蛇飞速前冲的速度顿时降低了几分。凤尾机关蛇似乎是受惊了，蛇头猛地张开，嘴朝着朱竹清就喷出了一股七彩浓雾，同时他头顶的鲜红肉冠亮了起来，刚刚迟滞瞬间的速度再次提升起来。 小心！ 所谓关心则乱，在惊怒交加之下，他第一时间发动了自己的千年魂环之技白虎金刚变，身体骤然放大，戴沐白猛地朝着凤尾机关蛇的方向冲了过去。 七宝有名，二约送。 宁荣荣清脆的声音恰好在此时响起，戴沐白只觉得身体一轻，前扑的速度再次增加，正好在肩部融化之际挡住了凤尾机关蛇。砰的一声巨响，戴沐白身体后错近十米，但凤尾机关蛇前冲的身形也戛然而止，庞大的蛇身在空中一阵扭曲，跌落在地面。 他喷的七彩雾气只是吓唬人的，无毒。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